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，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依然爱你。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是我的你，冰上的火